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79章，基本技能。扑通扑通，起伏的心跳声随着似有若无的呼唤愈陷愈烈。小瑶，父亲的声音。你别去，让我别去哪儿？ 住手！ 江瑶站在混沌的黑暗之中，只听隐隐约约的声音断断续续的从前方的黑暗中飘荡而来。 父亲，是您吗？ 江瑶心中一紧，下意识的就要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跑去，却忽然感觉脚下被什么东西扯住，低头一看，赫然发现是一只浸满鲜血的小手。一张稚嫩的脸庞从脚底下的黑暗中渐渐浮现，缓缓抬头看向自己。那只一张浸着鲜血的属于13岁江瑶的脸庞。 你是？ 一瞬间，纷杂的记忆碎片如洪水般朝着江瑶的脑海涌来。枪声，鲜血，尖叫，巨大的悲哀以及深深的恐惧顿时笼罩上江瑶的心脏。在那一刻，江瑶感到自己的一切都在被无边的黑暗所侵蚀。紧抓着自己脚踝的那只小手也开始沿着江瑶的腿慢慢往上攀爬着。 放开我！ 江瑶大吼着，试图挣脱脚下的束缚。而就在这时，他忽然听到另一个声音冲破黑暗，从顶上悠悠传来。 江瑶，你醒醒啊！ 意识从朦胧中渐渐清晰，那些纷乱的记忆碎片也随之消失无音。江瑶猛地睁开眼睛，大口喘着气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双美丽的金银异瞳。 陆星月。 江瑶微微一愣，先前的梦魇似乎依然让他神志有些许恍惚。 刚才那个是梦？我为什么会突然梦见那件事儿？ 乖乖，该不会被打傻了吧？ 陆星月看着江瑶一脸茫然的样子，有些好笑地说道。 还记得我们之前的事吗？ 之前的？ 江瑶睁大了眼睛，猛地记起了昏迷前的情形，连忙试图从地上爬起，却觉后脑勺传来一阵剧痛。显然先前在小巷中被偷袭的那一棍下手还不轻。 我们这是在哪儿？ 江瑶扶着脑袋转头看向四周，只见此时的两人似乎正处在一处阴暗逼仄的地牢，空气中漂浮着铁锈与腐朽的气息，而眼前的铁门则昭示着两人目前阶下囚的处境。 我也是刚醒不久，醒来后就发现我们在这儿了。 陆星月 说着转过头，看向铁门上那道狭窄的窗格说道， 这里好像除了这扇门没有别的出口了。 到底是什么人袭击我们？难不成我们的身份被发现了？ 江瑶挣扎地站起身，摇摇晃晃地走向铁门，透过上面的窗格向外望去，却见门外并没有任何人的身影。外面的走廊两侧矗立着一道同样的铁门，似乎都是牢房。 要是真被发现身份，我们也不可能现在还活着啊。 陆星月摊了摊手说道， 至于是什么人打晕了我们，很遗憾我也没看清。 不管怎么样，得想办法出去再说。 江瑶使劲推了推铁门，果然如预料中一样纹丝不动。他把头凑进窗格，仔细观察了片刻，发现对面那排的牢门都是被一把把铁将军从外面锁上的。照此推测，关他们的这扇门估计也是同样从外面锁上的。 如果门外只有一把锁的话，说不定能强制破开。 江瑶思忖着，体内的能量脉流也随着他的所思所想开始不自觉地流窜至手部，隐约的暗紫色光芒渐渐从他的手掌心中升起。而旁边的陆星月一看苗头不对，急忙拉住准备上前的江瑶，一脸惊讶地问道， 喂喂，你该不会想砸门吧？ 可是门被锁了，而且这里也没有破门的工具，难道还有其他离开这的法子吗？ 江瑶反问道。 你疯了吧，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要是招来守卫怎么办？ 陆星宇摇摇头，用看白痴似的眼神瞟了眼江瑶，随即侧身上前走到铁门旁。 要悄无声息地打开这扇门，方法不是没有。 陆星月说着，右手开始渐渐漫起淡黄色的光芒。 就让你见识一下本大爷的能力。 话音刚落，陆星月便朝着窗格伸出手，只见一枚散发着光晕的细钩从他手心里慢慢成型，连带着其后那丝丝般的淡黄光索开始从他的掌心源源不断地拉出，在陆星月的操纵下，仿佛有生命一般灵活地穿出窗格，朝着门外的铁锁爬去。 哦，原来是这种构造。 陆星月隔着门操纵光索，撬动着锁孔，仿佛如亲眼所见那般毫无障碍。 这样的话，好了，搞定。 随着咔嗒一声轻响，门外的铁锁应声而落。江瑶试着推了推铁门，果然发现此时的门已经是可以开启的状态。 你好厉害啊。 江瑶惊讶地望着身旁的陆星月，由衷赞叹道， 其实我之前就想问了，你居然能凭空具象化实体，这究竟什么样的能力 啊？这是妖力具象啊。 陆星月听了一脸莫名地转头看着江瑶， 你既然也是接受了妖力触灵的人，怎么会连基本的式神武装技能都不知道？ 式神武装技能？ 江瑶脸色一窘，似乎有些尴尬， 我还真不知道。 我去，你还真是个彻彻底底的小白啊。所谓妖力具象，就是把灌输进体内的妖力进行再造具形，幻化为自己想要的实体武器，这对于被铸灵者可是基本技能啊。你连这个都不知道，之前的战斗是怎么打过来的？ 陆星月扶着额，忍不住开始吐槽。 战斗吗？好像不是挨打，就是时空暴走。 江瑶心中默默叹息，对于不久前才刷新世界观的他来说，无论是灌输妖力也好，与妖魔战斗也罢，几乎每一步都是被迫卷入其中，就连一些基本的修炼知识也是多亏了九牙的解说才略知皮毛。至于如何真正使用这身凶兽之力进行战斗，说实话，之前的他光是控制不暴走就已经竭尽所能了，灵活操控妖力这种事儿，他压根儿还没考虑过呢。 哎，算了算了，现在先不提这些了，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再给你好好科普，现在得赶快离开这儿。 陆星月说着正扒开门打算出去，然而才刚探出了半个身子，却又忙不迭地闪回了门后，对着江瑶做了个噤声的手势。咔嗒咔嗒，悠闲的脚步回荡在昏暗狭窄的走廊之中，由远及近，从走廊外缓缓传来。只见两道散漫的身影从走廊的尽头悠悠闪现，并向着江瑶两人所在的牢房慢慢踱来。 我听说有新搞进来两个。 一个男人的声音忽然响起，似乎正是来自那两人中的一个。 哎呀，是啊，两个打扮得像人妖一样的女的，外面那些家伙还真是饥不择食啊，连这种货色也抓过来了。 没办法，之前抓的太多了，现在城里的女的都不敢出门了，能抓到两个不错了。 这时江瑶和陆星月对视一眼，顺着门缝往外望去，果然发现走来的似乎是两名身着铠甲头戴面具的守卫。 不过说来也怪啊，四幽大人突然要抓女的干什么呀？他不是对女的没兴趣吗？ 一位守卫顿了顿，犹疑道， 而且凭他的能力相貌，随便勾勾手指就一堆女人投怀送抱了，干嘛非要搞得这么偷偷摸摸的？ 我跟你说啊，搞不好这根本不是司幽大人的本意，肯定是被新来的那个穿斗篷的阴森家伙给蛊惑的。司幽大人以前多好啊，现在变得，哎呀，一言难尽啊。之前被送上去的女的也没一个回来的，真不知道在搞什么名堂。 哎，可能司幽大人也在考虑着什么吧，这一届阎王和前几届不同，是个革新吧，估计早就有心要搞我们九泉寨场，司幽大人他也不得不防啊。 司幽大人神通广大，之前的鬼兵大军面对他都败下阵来，难道还会怕这届的小阎王？我觉得城里最近气氛变得那么古怪，绝对是那个穿斗篷的家伙搞的鬼。 哎，谁知道呢，咱们这些小人物就别抱怨那么多了，好好执勤吧，万一被谁听到可就惨了。 穿斗篷的家伙难道是之前马夫提到的那个？话说原来城里的女性失踪是司幽他们干的。 江瑶望着越走越近的两名侍卫，心中迅速思考着对策的同时，也转头看了眼身旁的陆星月，正看见对方对自己使了个眼色，同时指了指外面的两人，比划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。江瑶心领神会，随即点了点头，跟随着陆星月向后退去。 啊，快看，那前面那间牢房锁怎么掉了？ 一名守卫似乎发现了什么，连忙小跑着奔向江瑶两人所在的牢房门口。 糟了，锁被撬开了，里面的人。 那名守卫刚急吼吼地推门闯入牢房，便忽然没了声。 后面的另一名守卫顿觉不妙，赶紧想要拔出腰间的武器，然而还没等他摸到，就忽然被一道淡黄色光所缠上全身，被瞬间扯进了牢门之后。砰砰，哐啷，砰，一顿胖揍声过后，牢门之后的鬼哭狼嚎便偃旗息鼓。几分钟后，两个人影边整理着新换上的铠甲和面具，边鬼鬼祟祟地走出了牢房。 想不到你出手还挺狠的嘛，真看不出来啊。 陆星月望了眼牢门后那两个鼻青脸肿不省人事的倒霉蛋，伸手关上了牢门，顺便上了锁。 彼此彼此，也多亏了你的迷魂散，他们暂时是醒不过来了。 江瑶扶了扶脸上的面具，才刚一开口，却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。他猛地转头看向幽深的地牢长廊，一股危机感瞬间涌上心头。 你怎么？嘘。 江瑶盯着后方漆黑的长廊，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。 来的不止两个守卫，还有人在这儿。